这是成立于1983年的德国流行音乐二人组合 Modern Talking 的作品，摩登淘金合唱团。他们有非常多的著名畅销的舞曲，像是 You're My Heart, You're My Soul, Sherry Sherry Lady。刚刚我们听过的这首歌啊 ，Sherry Sherry Lady 呢，也被翻译作是路灯下的小姑娘。我想你应该听过吧啊，当年非常风靡于整个的中国啊，很多人呢都唱着这首歌在谈恋爱啊。这首歌最早的演唱者呢是邓婕宜，收录在了《87狂热》专辑当中，经由了著名的填词人黄浦生重新填词。继续要听的歌，林俊杰、蔡卓妍《小酒窝》。 是你最美的记号，我每天睡 小酒窝长睫毛，迷人的无可救药，我放慢了步调，感觉像是喝醉了，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，一辈子暖暖的好，我永远爱你到 杰收录在2008年 JJ 录当中的这首歌叫《小酒窝》，也是电视剧《爱情睡醒了》的插曲，由王雅君作词，林俊杰作曲。这首歌最早呢，林俊杰是打算自己来唱的啊、哦，可是后来呢，边唱边录音会觉得一个人太孤独了，希望加入一个女孩子会有更灵气的感觉，所以就想到了蔡卓妍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 Chance 演唱的《下一站天后》。 肥皂泡，即使有天开个窗，谁又要唱？他不可到现场，仍然仿似白活一场。当你来教我怎样唱，几多爱歌给我唱，还是勉强？台前如何发亮，难及给醉卧在耳边，低声温柔地唱。

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，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，而爱已不在，你绝望的离开，没有泪流下来，我哭了爱再不会回来，我会这么等待，舍不得一春去秋来，在你的爱之外我在 爱情一定是给我们的生活加分的，让我们更加自信，更加快乐，更加幸福，更加舒服，更懂得包容和分享。如果一段感情让我们觉得麻烦、累、疲惫，哭不出来，这样的感情呢，就有些问题了。它会让我们更暴躁地去面对生活里的一切，那么我们就应该马上放弃。真爱不会为我们的人生减分的。 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，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。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，转头回去看看是一丛丛树。享受是我的脚步，黑漆漆的古镇边是你的温柔，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。

谁知你将要多少年，我还是不了解是什么能让我们今天会分别。反正梦都是太匆匆，反正爱只能那么浓，先别感情让它粉碎，飘散在风中。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，纷纷扰扰流言之中，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。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，只求真爱坚持底下，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。再说你也不会懂，心再痛你能做什么。我才将自己深锁，错了 有些男人有很多女朋友，是因为会甜言蜜语，会死缠烂打，会说谎；而有些女人呢，有很多男人追，是因为漂亮，会发嗲。所以，诚实的男人很多时候没有女朋友，而正直的女人呢，也缺男朋友。重情之人往往找不到钟情的伴侣。你没有另外一半的真正原因，不过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独具慧眼，而是因为我们没有以别人的方式活着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You don't care， 等待那个识货的人来相中你吧。 三点半的阳光回忆晒到发烫，你的眼泪洒在我肩膀，你说你假装坚强，其实我也和你一样，一个人只能在深夜。